潮快，赶离了干脆不会累。 浪潮 Listen to why，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浪潮 Listen to why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慧，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耐心用真心聆听我歌曲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的习惯，好音乐不盲选，我爱你们哦，谢谢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是的，在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很久不营业的她最近要见面咯。 There's a world that understands where you don't hear the whispers in the room. You're walking in daydreaming again. All I need is a chance. When I feel my fears staring at me, I tell it just wait and see. I know who I'm gonna be. I know who I'm gonna be. The world's half asleep. It's gonna wake up and say, if it's a minute too wide, I'm gonna be that one. And if it's a shot in the dark, I'm gonna be the sun. And I can't afford to be wrong. Even when I'm afraid, you're gonna know my name. Yeah, you're gonna know my name. I can barely sleep, 'cause my heart is always racing, chasing, pacing round the room, living carefully. There's something I don't wanna do. When I feel my fear staring at me, I tell it just wait and see. I know who I'm gonna be. I know who I'm gonna be. The world's half asleep. It's gonna wake up and see. If it's a minute too wide, I'm gonna be that one. And if it's a shot in the dark, I'm gonna be the sun. And I can't afford to be wrong. Even when I'm afraid, you're gonna know my name. Yeah, you're gonna know my name. And I can see her now and then, the one be that one. And if it's a shot in the dark, I'm gonna be the sun. 这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 DJ 麦，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到了16:10，好音乐正在为大家筹备放送中。在这个周期，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优秀的华语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大家演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一首都不能少。你要记得，有些好歌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想在耳边的是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新歌。它的风格属于 Urban Pop， 就是在抒情歌的基础上呢，我们听到了电子节拍，空灵感，朦胧感，意境十足。在这个午后，我们用一首歌交朋友吧。 一片萤火，整个星河都被你捕捉，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在想什么，在想什么，你望着那朵说看到了些颜色，追问我那是什么。 下来了，听到了这样的氛围感十足的歌曲。那同时呢，在16:14为大家继续放送好音乐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要把接下来的好音乐当作每一颗啊在午后的流星送给大家。听到了刚刚在前奏吉他与和声走向，包括钢琴交织，听到了很多梦幻的色彩哈、啊，也是很特别的一种叙事表达。寂寞，寂寞就好。 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聊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 真的不用爱我，会一眼里微笑，我就 浪潮 Listen to why。 天啊，太多挣扎如可在狂风的浪蝶孤独。什么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像是没有明天的挚爱。 亲爱的亲爱的，喜而不得，爱而不舍的， 我可以在那狂风暴雨之后等待彩虹， Listen to one。 听到了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的集合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的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人音乐人们为大家严选出的推荐好音乐。那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来自老薛，变废为宝。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时间半路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有一天 在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 变废为宝，让我想到了不同时期的爱情态度。年轻时的爱情总是有一种不自量力的美，粉身碎骨，而变废为宝恰恰与之相反。 你把我变废为宝，反正还是此前了白了。就别重归于好。 变废为宝的态度不冲动，不强势，不煽情，是经历过疾风烈雨后的宁静与娓娓道来。这里是在16:25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4:00-5:00，我是 DJ 麦麦麦同学，下午好。各位同学可以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以及呢在我们的微信微博在微博话题呢搜索 Listen 21，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话题讨论，24小时不间断的来跟我们一起乐评，一起听歌，一起来推荐你心中的真心荣音乐人和真心好歌曲。在下一个时段又有哪些好歌在等待大家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回来。 浪潮 Listen to why， 八八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FM 97.4 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玉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周，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00-7:00，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初心永不变的信念，让我们扬起百年浩荡， 直到风有雨来，阳光照耀，迎接未来的挑战，无畏未知，无畏变化，不变勇敢的心， 最最美的愿望 是 祖国山河无恙。 下信念， 信奉着初心永不变的信念，让我们扬起百年浩荡， 祈祷风有雨来。

找你，茫茫人海却又想起你，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轨迹，回忆将我联系到过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 浪潮 Listen to why 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 我们总是希望真挚的感情能不被生活所搓磨，还可以放肆的奔跑。我们也希望大人也能不被岁月夺走天真，可以无畏的傻笑。我们更希望曾经热烈的我们能不再为世俗的眼光所困扰，还能热烈的去拥抱。在16: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钟为大家放送的浪潮 Listen to Wh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Bluebirds Tell me it'll be alright。 来自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蔡健雅。 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我甩不掉心中那份绝望，该死的绝望，好想回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地方彻底把它埋葬，望着天空，请你还我自由。 Bluebirds,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 alright. 闪烁，给的无数承诺，煽情的烟火，厌倦谎言，厌倦人间是非，该死的是非，好想飞到最遥远的地方，在那地方万物都是闪亮，望着天空，那请你还我希望。 Bluebird, Bluebird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 Bluebird flying. 蔡健雅的新歌 Bluebirds， 我们听到了在后半段的时候呢，运用到了弦乐和陶笛，展现出了如同这首歌的名字青鸟这种感觉，明天翱翔的这个天地宽广的感觉都唱出来了。而且呢，在整个旋律的行进当中呢，也听到了快意畅行，我们对尽善的渴望，自由的追赶，歌曲当中的这种狂想急速翱翔，如史诗的画面感受。在浪潮 Listen to One 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每一首歌曲都是我们精心为大家来准备集合的上百名的华语乐坛优秀的作词作曲家、编曲制作人、录音师、乐评人、音乐人们为大家严选出的创作好音乐。在节目当中有没有让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也欢迎大家来新浪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21， 进入我们的话题跟我们互动留言，下载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和广播回放。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作品无论是新歌老歌都不受全网平台的版权影响，不考究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选出每月值得真心推荐的歌曲为大家呈现，也同时呢展示我们华语乐坛的真实品质风貌。 浪潮 Listen to One， 推荐了刚刚蔡健雅的这首新歌，让我突然想到了来自2001年的声音，甚至更久远。你的青春小鸟还在吗？他们飞向了哪里？ 卡片的邮戳，来自冰冷的问候，直到你在地球的那头。 想起你说过最怕黑夜的灯火，好想提醒你有多脆弱，握着我的手要我给你我的承诺，说我们的爱情永远不日落。变太多，我依然是我，你却有新的追求。你说你爱我，过去终究美好过，别的那悠悠，时间改变了什么？在日记本里头，我想爱过就已经足够。你的新世界不需要我的承诺，我想你会找到你要的快乐。谁都没有错，只怪世界变太多，总怕日追求独立生活。你说你爱我，过去终究美好过，别的那悠悠，时间改变了太多。 北京时间16: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4。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由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欢迎大家。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今天节目呢，时间啊差不多了，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呢，同时要有一个特别重大隆重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明天周四下午的4点呢，我们将会迎来之前呢为大家这个公开式的卖关子哈，我们的一位特别优秀的女 DJ 加入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她是谁呢？他就是韩丽。哇，那明天呢也是迎来了韩丽主持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首秀，就在明天下午四点钟。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千万不要忘记在明天下午四点打开你最最钟爱的调频 FM 97.4，告诉身边的好朋友们都来收听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吧。麦同学呢，作为这个主持我们这档节目的无论是制作人主持人的身份哈，我们呢是用这个过山车的版本哈，那明天迎来韩丽主持呢将会是非常优雅动听的摩天轮版本。我也非常期待韩丽在明天下午4点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首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